亮。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晴，偏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的偏北风阵风会很大，对于交通出行有着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海外体检。大家伙儿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了，其实体检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在海外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选择自己心仪的体检套餐？怎么样才能把钱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才能既少花钱，同时又享受到真正有必要的高端的这种我们说体检服务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好的，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长向健康旅行创始人张帆张总，欢迎张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向健康旅行的张帆。 嗯，还有一位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也欢迎小麦。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两位嘉宾今天呢会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海外体检的这个话题哈。之前我们有节目曾经请过二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聊这个海外体检。当时那期节目我觉得这个大家伙儿的关注程度就非常的高。其实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可能已经有点蠢蠢欲动了。 对。 但是在动身之前，我们要跟大伙儿说说，您别着急。您再听一听今天的节目，因为有很多的小窍门小方法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您说一说，您听完了之后咱们再去海外进行这样的体检服务。那个时候我估计一般的人，咱不能说那种特别聪明特别老道的人说蒙不了你，但一般的人应该蒙不了你，因为您说出来这话呀就听起来像一这个懂行呢。 对 他们一般人蒙不了你，说不定你知道的知识比他们还多呢。 嗯， 大家伙儿今天呢有什么样关于海外体检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精美的小毛毯。大家伙儿如果想要获得奖品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这个问题呢是问大伙儿，现在日本国内医疗机构的数量是有多少家呢？也是给大伙儿三个选项吧。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张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三个选项到底是多少。 嗯，5000多家、8000多家、10000多家。 好， A 选项5000多家， B 选项8000多家， C 选项10000多家。现在我们问大伙儿的互动题目是日本全国国内有多少家医疗机构，是8000多家 还是5000多家，还是10000多家呢？ A 选项是5000多家， B 选项8000多家， C 选项10000多家。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互动小奖品。那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张帆，长向健康旅行创始人，在地产金融领域从事品牌营销推广多年，先后就职于某上市咨询公司、某国家级产业基金，对企业宣传与品牌传播有较多经验，曾参与策划大型旅游地产及养老地产公关活动，主要负责公司整体运营工作。长向旅行成立前，多次赴日拜访东京、大阪的相关医疗机构及干细胞衰老服务机构，与日本多家医疗中介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拥有自己的医疗翻译团队。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大健康产业的海外板块，致力于建立搭载深度旅行的跨境医疗服务平台，为高净值人士分享全球领域科学的、专业的、高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好的，通过录音我们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一个简单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张总给我们好好的说一说，如果我们想要有这种比如说赴日体检、海外体检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制定一个符合自己状况的这个套餐。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跟大伙儿说了，其实很多的这种体检套餐的费用都是和检查的项目直接挂钩的，项目越多检查的费用肯定也就越高，项目的这个我们说难度越大，它的成本越高，我们整个付出的这个金钱的代价也就越高。那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套餐？ 其实是这样，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目前在中国炒的比较火的几家日本的医院。 好，也就是说医院其实对于价格也有影响是吗？ 对对对，医院的这个包括私立公立，包括它的医生资质啊，它医院的名字不一样，然后它的地理位置不一样，它也有、这个、 价格也有差异， 它也有差别。 好，咱先来说这种 环境也不一样。 对，医院的这个整个的现在比较火的是哪几家？ 比较火的现在就是也就是炒作的比较火的就是。我列举了三家，就是一个是安阳有名，一个是外院东，一个是埼玉中央病院，这三家，这三家都是东京都的这个私立医院，它也是这个近年来这个就是中国去赴日体检的，就是人次较多的医院。 嗯， 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三家医院是最早开放对外籍人士预约的一个医院，然后而且在境外做的推广策略比较成熟， 就营销做得好， 营销做得好，就是对对对，就是 最重要的是它提前。对外国朋友开放的这个门， 对对 对， 以前是 先行优势， 以前是不允许比如说境外的，也就是说我们拿着护照的朋友去日本的医疗机构进行这样的体检的。 以前是不允许的，现在逐渐开放了、包括13年以后还开放了这个大力推广那医疗签证。所以就是日本是从13年以后就开展了这个医疗观光的这个主题。所以他就想让更多的外籍人士去享受到他们这种优质的这样 医疗资源。 医疗资源 好， 对， 那这三家是现在大家伙相对来说我们说知名度比较大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 对对对，就是一般就是没去过但是他都会知道安阳有名，都会知道这个外院东。 这是只要想做我们说赴日体检的朋友可能提前在网上一查大致这个信息是最先了解到的，哪个医院好。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其实从这个整体水平来讲啊，东京都内大部分的这个医院其实相对比较平均，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它的营销做得好。然后在单项的专科检查当中呢，甚至更有更权威的这个医院，就都可以面向外籍人士预约。就是咱们可能听起来生疏一些，但是其实它的医资力量整个的服务其实都是很到位的。 也就是说这三家相对来说有点像我们说综合医院。 综合医院。 还有更多的这种专科医院，其实它的这个医疗技术或者说检查水平也非常的高。 对，也非常的高。这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阜外跟这个协和医院的区别，那阜外可能专门做看心脏嘛，那这个协和可能就是全科的，就类似这种，他可能只听过协和，但是没听过阜外，但是阜外也是 很 出名的，对，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其实在我们要制定自己体检套餐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考量，比如说这一方面，哪个医院可能更符合我自身的要求？比如说我在国内先检查出来。说医生告诉我说你可能是消化道有问题，那我去日本再做这种高端体检的时候，我就不要再去全科医院了，我当然是希望去这种消化科的专科医院。 是的是的是的， 他可能更适合我。 对 更适合。对，其实就是，而且还有这种，比如说专门的影像中心，就是专门做 PET CT。就比如说我只想做 PET CT，我其他不想查那种基础类东西。 我都查过了， 我都查过了，然后我就可以单独再约一个专门做这 PET CT 的这个医院。或者专门看心脏的，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专，非常的全面。 那这种我们如何了解到呢？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还是找这个靠谱的这个服务公司，然后让他给你推荐。然后 那有没有比如说就像什么米其林啊或者什么，它都有 排行榜？ 就日本它既然这么发达的话，它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排行呢？ 是有排行的，其实就是日本的排行，而且还会比这个咱们中国的要细很多，就是包括他就是每年这个医院就是他做多少台手术，然后又有什么新的技术，然后他的病房又多了几间，病床又多了几间，就非常的细。日本人做事非常细嘛，所以但是他是通过这个就是权威的一个媒体去公布，他可能半年一更新啊，然后有新的医院有新的诊室也会更新，但是它是没有这个中文版的需要相对懂一些日文。 那这个如果我们在选择比如说国内我们如果想去体检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前先找我选择的这种服务公司，让他们给我提供一个比如说翻译过来的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排行榜，以便于我来选择。 这个可以，这个我们就是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就是我们也会实时关注这个日本这个医院的排行，日本的这个哪家医院又有什么新的技术，所以这个我们会实时，就算他不问我，我们也会主动去跟客人去介绍这个事儿。 好，小窍门大家伙记好了在选择我们说国内的这种赴日体检的这个服务机构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他给我们提供一个日本这边最新的这种医院的排行。 是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数据，然后选择一个我们比较心仪更和我们比如说想要检查的项目更贴合的这种专科医院也好，全科医院也好。 对，是的。 好，那咱们接着说回来吧，现在比较火的这三家医院，这三家是综合型的还是说也是有专科型的？ 癌症有名的是主要是癌症方向，就是肺癌呀，像这种肺癌、大肠癌，它是比较擅长，而且癌症有名，它是已经非常的出名，所以就导致这个价格就是有些 虚高是吗？ 虚高，对，因为这个感觉是一票难求的感觉，所以就是这个，但是癌症有名的确实，咱们平心而论，这个医院的这个水平确实是很高，然后这个外院东呢是一个，也是纯私立的一个医院，然后。他呢就是应该说是在国内开展最早的，而且他这个医疗团队里边呢是有很多有一两个中国的人，所以他对这个中国的推广是就是特别有针对性的，就是专门好像在做中国市场就是这种这个环境上呢也非常好，但是就是也是就是现在预约也比较难，就是而且这个价格呢相对性价比没有那么的高，然后这个埼玉中央呢，就是是在东京稍微远一些、偏一些的一个，就类似于北京呢可能是燕郊的感觉，就是它在埼玉县嘛，埼玉在东京的北边，它不属于东京都内，所以呢就是但是相对这个环境里边的环境是比较好，设备比较新，而且它的那个主打的也是比较全的套餐，就是又有 PET CT 又有核磁，然后又有胃肠镜， 综合型的， 综合型的，对， 那这个价格呢，是相对来说像便宜一些吗？ 其余的价格其实是应该是也算中高，就是全科的话可能得3万往上了， 那我听张总这意思，那您是跟这三家医院没有签订这个合作吧？ 所以 还是 说这么贵？ 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有很多的，就是主要是东京都内，就是我们就是包括就是初次体检，然后或者是二次体检，就是我们都建议在东京都内，因为东京都内的这个医疗资源是最好的，然后技术也最前沿的，所以你像这种癌症有名呀，这个包括这个外院东啊，我们都是有合作，都可以预约。但是相对来讲，我会给客户推荐一些就是性价比会高一些，而且查的一点都不比这癌症有名次。就是比如说，就是除非是我有 就是很严重的这个遗传病史啊，就是我特别需要这个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夫去治， 嗯， 那我们可以建议去预约， 嗯， 但是如果要是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体检，咱们没有必要去，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那样。 也就是说，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得找这种特别有名的医院、特别有名的医生。这样的话，我们相对来说经济的负担会比较重。 对对， 我们可以在筛查之后发现了问题，然后我们再预约这种有名的医院、有名的科室、有名的医生。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讲究性价比和这个治疗的策略。 嗯，对， 毕竟这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嗯，好，那。如果选择的比如说这个国内的一家这种医疗服务的境外体检的公司，我跟他先沟通了，提出了这个我的需求，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项目他会给我建议吗？还是说这个我需要到了东京到了日本之后得跟当地的医生进行沟通然后才选择适合我的体检项目？ 不是不是，就是我建议是在出行前在预约前我就沟通好我要查什么东西， 然后让他把价格报给我，省得他去了以后再跟我说这个你是临时来的我们要给你加多少钱。 对，他这流程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先确定跟这个客人有一个联系嘛， 嗯，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管家然后去跟进这个客人，就是进行一个前期的行前问诊，他会非常详细，比如说人数、日期、预算，然后你的以往病史、遗传病史都会有一很细的表， 嗯， 然后这个表呢我们会反馈给我们的远程的这个会连线医疗翻译，医疗翻译会根据你的这身体状况然后呢再做一个你的个就属于你的这个一个健康的体检方案， 嗯， 然后我们会建议你适合做什么，就比如说现在好多这个那个企业嘛，就是30岁他也建议你做一PET CT， 但PET CT， 那没有必要吧？ 对，而且PET CT实际是有一些辐射的，而且30岁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病率其实很低， 嗯， 其实我们建议在45岁以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在这个你得找一个专业的服务公司去跟你做这个体检的设计， 对对对，提前进行沟通， 提前进行沟通。 可能有家族遗传病史，那我可能30岁做也不算是特别的过分。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我还在备孕，那人家可能建议你就不要做了，可能明年再来的时候再做。 对， 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这个计划，我们提给了我们的这种健康管家，由他翻译了之后，也就是说给到日本这边体检机构，他去给我制定这样的我们的体检的套餐有哪些项目，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 吧？ 就是除非是他是比较。特别的需求我们会跟这个医院沟通，如果要是说不特别需求，我们医疗中介这边团队是完全就可以给你筛选您选出这个适合你的套餐的。 嗯，那因为我们在国内也有很多的这种体检机构体检套餐， 嗯，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跟他们沟通对于我们来说更容易一些， 嗯， 因为他们说什么我们也能听懂， 嗯， 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毕竟是存在着转手的这个问题。 对对， 那我能不能够比如说在国内我先咨询好了我应该做哪些项目，我拿着这个体检的项目表，比如说我应该做有 PET CT 有肠镜，我应该做总共20项，我拿着这20项去找你们这样的服务机构，我说我就要做这20项，你就给我预约这20项，你给我一个总报价，能这样操作吗？ 可以的，可以。但是现在市场上很多的这个公司呀，就是咱们国内的这种服务公司，它都是以套餐卖的， 打包好的。 但是其实实际上我了解的，因为我从这个行业，就是没有一家医院它是。就是纯绑定一个套餐不能拆的。 哦， 所以 就是说其实每一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 对， 我们就每一项5块钱，我们加上10项可能这个时候就是50块钱。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包括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们比如国立国际这样的医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西台啊或者好多这种医院，它的套餐有很多，而且你可以自己有自由搭配。 嗯， 它之所以现在有的公司它不能自由搭配，就是因为他沟通很费劲，他没法跟医院直接打电话沟通这个事儿，说我把 PET CT 取消了，我再加一个核磁，我再加一个脑核磁， 嗯， 啊，我再加一个胸部平扫，这个东西他没法去沟通，他所以他只能打包做成一个产品去卖。 哦， 但其实实际上讲，医院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好，又是小技巧了。 哦， 我们再跟这个我们说体检的这种服务公司沟通的时候，如果他一再的推脱说我们只有套餐，不能够自己自由选择的话， 就不专业了。 这可能是第一是不专业，第二是他和这个医院的沟通可能会存在问题。 对， 其实你能够享受到这种量身定制的服务。 没错，没错。 嗯，好，那这个一般比如说我们要提前多久去和我们的这种公司建立联系，然后制定我们的这种体检方案？因为我们之前。那节目说了，跟医院至少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这样的体检时间。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不是得提前2个月？ 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就打一个月的富裕就 OK。 就是而主要是还是看，比如说我希望什么时候去，但是我希望什么，比如说我需要，我不想在那个就是樱花季或者是这个什么枫叶季， 贵呀、啊、 贵，机票比较贵嘛我希望去一个淡季，那我就比如说我选择八月份去，八月份的话那我就六月份就可以，七月份就可以筹备这个事儿，就可以问啊。对， 好，那也就是说提前打出这个两个月左右的提前量， 对，两个月 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对， 对，比较合适。 那你看刚才张总跟我想的就不太一样，他说他不想在樱花季枫叶季 你就想在樱花季 对啊，我想的是哎，我这好不容易出去一趟，我是不是可以又看又玩。那像咱们这个中介机构是也把这个玩的这一块行程也能给安排吗？ 完全能安排。因为实是这样，就是我最早从事的就是定制旅行 啊、 然后我做细分领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好，所以我的优势呢也是这个在定制旅行上也还是可以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 让你玩的也好看的也好 对对对 对， 对。 好，那我们继续说回到我们说选择这种海外的体检机构，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这样的每年半年左右的时候会有一个日本权威媒体公布的一个这个排行，可以根据这个排行选择这个医院的这个实力。那比如说这个中介公司或者说我们这种服务公司给我们推荐了，说我觉得你更适合于哪家医院，但是这个医院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说不在东京，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但是价格性价比来说会更高，或者说我有没有一个心仪，比如说我有朋友在日本，他可能不在东京，他在北海道，他告诉我说北海道这个医院其实也挺好的，而且你过来我们这边的这个价格我找你一咨询说比东京的可能得便宜一半，那我能不能选择去北海道啊？ 可以可以，就原则上我们是全境都可以预约的 啊 啊啊啊，但是我是建议在东京或者是大阪。 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一线城市的这个医疗资源是 还是就跟我们国内是一样的， 对，就 上海的医疗资源还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对对对，这是一定这样的啊。北海道的话就是全是就是其实是高端大农村嘛高端农家乐，其实它就是对，就是医疗水平没有那么的高端啊， 就是可能他们当地人也要去东京都来看 对， 那如果是做一般的这种体检，像这种海外体检，我也想问问，因为价格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便宜。 嗯， 刚才您说了一般的套餐大概得3万块钱左右。 对， 那这个三万是包含了我旅行的这个费用，还是说只是我检查的费用？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报价都是检查的费用，这检查包括去医院检查，然后包括医疗翻译的服务、口译、笔译，像这种。 也就是说这个费用只是包含这三项。 对对对、 像我们包含的比如说机票啊、酒店啊、住宿啊，然后还有吃饭， 这要单独在 路上的交通，这些都是要单独在算价钱的。 单独在算价钱的 啊。那如果我们选择了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出境我们有一种是跟团，也就是大家一起有大巴车来接送，这个的话我们说交通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 对， 像这种如果我要进行海外体检的话，是不是更多的我没有办法享受这种大巴的接送服务了，我更多的就是得自己通过这种公共交通或者是出租车，因为日本的出租车确实价格非常的昂贵。 是是，这个确实很贵。 对，如果我要选择的话，比如说在路上的这个时速交通怎么样才能有一个最优的这个性价比的搭配，这个是你们会帮我负责呢，还是说其实你们只是帮我负责订机票和酒店，我相当于一个半自由行。我去了日本之后我该怎么玩自己玩，我只要定期到时间了，到医院比如说早上8点我去这个医院才能找到我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口译的翻译。 是是，就这个原则上其实是都可以，就是我只约医院，或者我只是这个只是一天的这个接送，医院一天的接送，或者是我全天的每天都要接送，就是都是我们完全定制 旅游都可以。 对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标配呢都是阿尔法，就是这种商务车啊，就是坐着很舒服，而且这个司机导都非常有经验啊，然后呢这个酒店呢也是四星的标配，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服务我们是都可 以 满足。对对，但是我们 你可以去四星标配，你要住民宿的话我们也能帮你借了是吧 但是我们也建议就是在玩无所谓，就是在这个体检当天还是需要这个专车的服务的，因为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胃镜可能身体会有不舒服嘛，你再自己坐地铁再打车到酒店休息就有点 危险了。 不太方便。对， 像我这种穷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行，我得坐地铁，东京打车太贵了 东京打车还不是包车呢，就包一天的车其实还好。 好，其实我们跟大伙儿说这个在海外体检的过程当中啊，确确实实还有很多是我们可能现在 想不到的事情，需要我们比较专业的这种我们说惠及顾问，或者说我们这种医务人员去协助我们。像国内很多的体检机构我们知道要空腹，像日本的这种体检机构它会有这样的要求，比如说头早上来要空腹抽血，甚至有些朋友说我时间比较紧张，我能不能坐上比如说我凌晨的飞机，我大概两三点钟才到日本，然后呢早上七八点钟我就赶着一个第一班，然后去赶快检查。像这种时间的这种安排怎么样才是合理的，才是科学的？ 这个最好是你像我们做的这个五天四晚的行程啊，最好是就是比如说第一天到日本，先简单的就是活动一天，然后 提 前，对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医疗翻译也会提前告诉你，就吃一些清淡的，然后晚上呢最好就是吃一些清淡的，然后少喝饮料，喝不能饮酒啊，然后就是确保这个就是体检的这个是非常的非常轻松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建议是这样，最好别到时候就是我坐一个末班飞特别晚的飞机，第二天早上就去体检。那肯定会查的效果会很差 哦，因为 很多张总的这个目标 客户，我想的是守一天住宿是一天的， 对，你还是在国内体检， 国内我们的体检也有非常好的这个选择嘛， 是， 我们如果选择这种出境体检的话，我们建议朋友最好是提前一天到， 对， 这样的话相应的来说，让自己的各项身体指标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对， 如果非常疲劳的话，我们的检查指标不一定准确，这个时候我们说。钱都花了嘛，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准确的结果出来。 对， 好，提前一天到，这个需要注意。像这种早上需要空腹吗？ 如果抽血的话是需要空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翻译会随时 提前告诉你。 而且还有一点，我要想特别强调，就是说在这个医院的这个体检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特别的这个人文关怀的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咱们做那个超声波，超声波它会有那个液体嘛， 探头。 凝 胶一样的。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毛巾，然后跟你的体温的温度是一样的。然后他会给你擦干净。然后包括做那种就是比如说拍摄 CT 啊或者核磁，然后大夫首先会问你，你有幽闭症吗？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 密闭的环境，就他会就是把你能想到的就是都让你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疑虑去做每一件事儿。 大家想想这个幽闭症，如果我们不会日文，没有日文的翻译，我们怎么听得懂啊？ 对，那他就等于日文翻译要全程 陪同的，所以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特别丰富的经验啊，然后有特别丰富的这个医疗的一个知识储备，才能够就是无忧的这个畅通的去翻译啊。 但是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有一些检查可能会涉及到隐私，比如说我们需要脱衣服，我们需要检查外科的这个时候，那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种实时的翻译，他也要跟我在同一个空间才能够帮助我翻译啊。 医疗还是需要有一个这种相对隐私的这种比如说问题啊，或者那咱们这里会不会比如说签署一些协议或者是怎样的？ 其实就是体检的话它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流程，就是它就是提前比如说我进一个科室，然后它会跟提前有一个沟通，比如说需要检查的话就进到一个就是完全封闭的这个环境里边去做，就是不需要太多沟通，它都是这种机器的就是医疗设备去操作，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多的沟通环节，很少啊。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跟我们说一说在海外体检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大家伙特别注意的，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么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日本现在全国国内医疗机构的数量有多少呢？ A 选项是五千多， B 选项8000多， C 选项是10000多，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发送过来吧。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The phone, I'm dialing your number while I pray you're at home and alone, 'cause I can't function on my own, and I'll never stop believing the reaper is done. You are the one, the radio is on, but the sound is all gone, and I wanna walk out in the sun.But lately, that's 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的偏北风阵风会很大，对于交通出行有着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长项健康旅行的创始人张帆张总做客直播间，同时呢也为大伙儿邀请到了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海外的健康体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就是日本现在国内的医疗机构数量到底有多少呢？ A 选项是5000多个， B 选项8000多个， C 选项是10000多个。大家伙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同时呢也可以把您关于海外体检的任何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解答这些困惑。大家伙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好的，那下面让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海外的健康体检到底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那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和大伙说了如何选择这样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如何制定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套餐，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国内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公司沟通之后完成的。 是的，是的。 那咱们接下来跟大伙来具体说一说吧，您就给我们当我和小麦这两个是一个第一次找您服务的这个客户，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日本的体检的流程，然后呢整个跟这个沟通的流程，还有我们需要准备的哪些材料，跟我们来捋一遍，这样的话大家伙这个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准备这些东西了。 就是一般我对客户的交流的基本流程啊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比如说您就是联系到我说有这个日本的这个体检的需求， 我想去 啊，对，然后呢我会稍微的先问一下，就是对这个日本体检了解吗？然后之前去过吗？然后有没有这个就是比较想确定想去的这个医院？因为现在其实全球一体化嘛，就是对日本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其实都在日本，或者说是也去过日本，他对日本的文化也很了解，所以他们只是想就是直接是想在 这个我们这咨询一个价格，然后到底是去 也就是说我指定了医院，我知道要去哪儿，你别给我介绍了，你别给我推荐了，我就要去这家医院，你给我说多少钱吧，这是一种类型。 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就是他对这个不了解，但是突然就是可能从哪听到，从朋友那个嘴中听到，就是可能是日本的这个 HI 可能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就是给父母，其实我更多的，因为我是这个年龄嘛，就是更多的是在替父母问，比较多，所以我要说的更详细一些，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确定想去日本做这个精密HI的体检，然后呢，这个我会问一下，就是想选择什么样的套餐，我会给他介绍一下，大概日本的医院都有什么类型的医院，包括这个私立的体检中心呀，公立的医院呀，利弊都有什么啊，然后就是怎么样选择一个适合的。如果是初次体检的话，我会给他一个就是你查的项目，就是比如说需要基本，比如说是一个基本的，先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检查，身高体重这就不说了，还有就是血液都查什么，然后呢是不是需要 PET-CT, 是不是需要那种高精密的仪器啊，会推荐一个这个，然后呢这个再跟他去确定一下预算和这个日期， 时间周期、 对，然后这个都了解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会跟这个医疗翻译去有一个沟通完以后，然后反馈过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就是再确定一下哪家医院，然后我们就会去预约 时间了 啊，预约就是跟医院去发这个 email, 然后去预约或者直接打电话，然后预约成功了，我会有一个预约凭证，然后给到这个客户呢，然后这个预约凭证，我们同时是跟一般是跟这个整个这个旅行的这个行程是一起的，就比如说五天四晚，然后我们会加一些我们的，比如说我在东京体检，我想去关西再玩一下，根据你的需求，我们再做一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跟医院的这个是完全揉到这个流程里边，然后再进行一次沟通，就等于确定了嘛， 把行程给你定下来， 对，确定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你出行之前。会有一个建立一个群嘛，那个群里可能就直接是医疗翻译，还有这群里可能有几个人啊，一个是医疗翻译，一个是当地地接社的这个司监导 领队 啊，还有我或者还有我们的服务管家，然后呢就是共同的在可能是在这个出行前一周就会提醒都带什么东西，然后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然后就是就直接到当天体检了，当天体检的话就是医疗翻译全程陪同，就是在之前在医院的大厅里边就会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我们流程的介绍，再确认一遍我们的套餐，然后再带着你去每一个流程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然后会有一个当时会有一个就是虽然那个体检报告不会马上出，但是简单的结果会跟主治医师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就是你有没有 大 的问题，这个因为他会比较放心嘛，我不能说我体检完了以后马上 啥也没有， 这结果什么都没有，我这一颗心吊着，我玩也玩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考虑，这些之前是不能沟通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强调要起码要就是有一个简单结果的沟通，有没有大事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个就是等于在回国以后4到6周的时间，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翻译交到客户，然后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江湖管家就是给每个客户做一个这个就是他这个病就是体检的所有的记录然后我们会就是每4到6个月就会持续做电话回访，就是持续关注这个客户的这个健康情况对， 那比如说我开始之前也会收到像旅行社或者是私人定制旅行似的给一份的路书吗？就是每天的 行程 安 排， 然后包括 这个会有 项目， 这个会有的，就是对，你这个还挺专业，还这个现在这路书特别火，对，我们也会做这种电子版的电子版的一个就整个的行程规划 好，这是我们说如果想要去。日本享受这样的海外体检的话，整个的这个沟通流程大概告诉大家伙了，准备的材料呢其实每一个我们说健康顾问都会提供给你， 对， 他会提前告诉你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对。 好，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可能这个是像我这样的朋友，这个经济能力非常的有限，但是我又想享受这样的这个服务哈，有几个问题想要咨询这个张总。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够只享受比如说日本像这种癌症筛查它比较高端，国内 并没有特别普及的这些项目，但比如说像身高体重啊、血液指标啊这些，国内做的非常好了，而且还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 对， 我何必花这钱去日本量个身高呢？你说是不是？我能不能只选择比如说国内没有的项目，或者说国内做的并没有那么好的项目去做？ 完全可以，这个是量身定制的啊。但是他那个就是就是基础检查，其实他们叫生理学检查，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他不是光是这个 身高体 重，它也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量一些这个，看一些脂肪比例啊、脂肪比啊，这个东西其实虽然你在健身房也能查，但是它如果它 医疗的肯定更准确， 就它体检报告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最后出了一本书的话，你会从头到尾看整个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当然就是如果你想量身定制，我就是想做这个核磁就是比较好，然后我就也可以单独定制，这个都可以的 啊。项目首先可以定制，第二个问题，我能不能在国内我先做一个体检，我把你给我体检的报告，比如说有20项、15项，我发现国内都有，我在国内的医院我都做完了之后，我把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给你。你不是有医疗翻译吗？你把国内的这个中文给我翻译成日文，我拿着这个日文的这个翻译件给日本的医院 ，OK， 你可以综合衡量了，我的指标都有了呀，只是我没在你这儿做而已呀，你可以给我综合出结果了吧？ 没，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对，就是这个是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我需要治疗，治疗情况下需要这个远程的这个就是在线的这个医疗，这个我们医疗翻译是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片子，根据你的诊断。然后翻译成日文，然后我们亲自去帮你远程挂号，然后跟大夫沟通啊，如果大夫会有一个建议性的这个，但是你要说把体检报告给他，然后他做一个评定，这个现在目前日本没有这个服务。对，因为他还是希望人来到他那儿，就是由他们自己的这些医疗设备去做这种检查。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有一些项目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国内检查完了之后然后再去日本说我们你给我综合一下然后出一本报告是不行的。 对。 但是我们至少是可以做到我们在国内检查完了之后有哪些项目是特别需要检查的，我只单独定制这个项目 的 日本体检 是 没问题的。 是的。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水平、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时间的安排来衡量一下我们去多少天检查哪些项目。我们接下来跟大伙来说一说吧，这个很多人可能也非常关心这个赴日体检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费用哈。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到了，说大概是3万多是一个比较平均的这个费用，那最低能够做到多少呢？ 最低能够做到我们现在目前推出的一个套餐是17000 啊。这个是只包括体检包括路程的比如机票酒店吗？ 不包括，就是包括这个医院的费用包括医疗翻译的费用。 好，这个最低是17000。那这个项目大概有多少项？ 大概就是基本上也查全了，就是没有 PET CT， 就是有一个基础的检查，血液检查，然后有这个胸部的平扫，然后有这个胃镜，就是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全面检查，也是可以 OK 的。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在日本体检的话，它比较领先于我们国内的，领先大陆地区的，是它癌症早筛这块吗？还是说是比如说影像这块？ 都比较领先，就是癌症早筛是最 做的最好的、 最明显的，对，最明显的。它主要就是它那个就是比如说它核磁共振吧，就咱们就是国内的一些设备都是1.5特斯拉，然后。日本基本上平均全是3.0特斯拉，就是他就是太专业的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他就是说在诊断上更清晰然后就是更利于这个医生对这个病情的诊断，确诊率更高一些。 好，那就是癌症早筛这一块其实日本的体检是更有优势。 对， 所以说也建议大家伙在选择我们说这个赴日本海外体检的时候，其实癌症早筛这块您可以重点考量一下。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他做的是比较好的。 对。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这种优势，说了这个价格，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价格有点高，可能经济承受不了，但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为了我的健康我愿意买单。这些我们都不说，我们接下来跟大伙说的是如果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其实这个赴韩国整容出问题 之前也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去韩国这个整容技术非常的好，他们的这个我们说演员都整得非常的漂亮，我去是不是也可以整成这样啊？但是随着去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越来越多不正规的机构，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医疗事故，这就牵扯到后期的这种理赔索赔的问题。 对对对。 那比如说去日本这种健康体检其实也是和健康有关系的，虽然说不至于和整容一样说给我整坏了， 对， 但是他出的这个结果如果有误了，或者说如果耽误了我的治疗，或者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这个结果，我到底应该有这种索赔的途径或者渠道吗？ 这个目前的话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这种索赔，就是还是说回到之前，就是找一个专业的服务公司和医疗服务团队才能够这个规避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预约上它是有门槛的，然后在这个医疗翻译上它是有专业的持证上岗的，所以咱们就是只能完全相信这样的服务机构才可以就是规避这些风险吧， 就是还是得选择专业的医疗机构。 对对， 因为像我们很多朋友出国旅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旅行社只会带游客去的，其实当地人并不太去的。比如说像这种医院的选择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诊所就是一个私立的诊所，他就专门负责接待比如说海外体检的这样的顾客，他其实日本人国内并不是特别的认可的。 有的有的，非常就是也不是非常多吧，反正是有，我听说过有中国人在那儿开一个诊所，然后只接待中国人，就是就是买一个设备，医生也不专业，然后最后的指标都是自己能篡改的那种，然后他也不被这个就是厚生劳动省就是这个监管部门去监管，所以也有这种。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在网上都能查到的，就是一般大只要是东京都内的医院它都是有官网的，它都是能够查到，甚至有的医院它是有中文网的，它是为了方便外籍人士去看。一般大型的医院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好，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选择这种赴日的体检机构的同时，我们确定了医院，我们最好在网上做一个功课， 对， 查一查这个医院有没有被当地比如说这种医疗的监管部门所认可， 对， 至少它得是一个正规的医院。 对对对 啊，因为像日本我们知道很多的这种正规的企业他们都会有一个备案制度，其实他们管的是非常严。就像我们说，很多朋友说在日本是很难买到假货的，因为一旦买到这个假货，他可能就会取消他的这个销售资格了， 对对对， 面临非常严重的罚款。 对， 是不是医疗机构也有这样的比如说监管，如果他一旦出现了这种非常重大的医疗事故医疗问题，他可能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对，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包括就是每家医院他就是他监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甚至于就是每台手术他都会有这种抽查呀、监管呀，就是所以就是在尤其是这种医疗，就是日本的政府是非常关注这种医疗事故的 医疗安全。 对对对，非常非常关注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出现的概率很小。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非常不幸一旦出现了，其实我们后续的这个索赔的过程、理赔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 对，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之前做好功课，选择正规的医院， 对， 比较大型的，实力比较雄厚的， 对， 这样来确保我们拿到的这个体检结果是比较准确的，不会耽误我们治疗的。好，那我们接着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现在如果我们在国内想要选择赴日体检，接触这样的服务机构琳琅满目。根据您的了解，刚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是聊到了有四种类型，不同的类型，有旅行社呀，有这种直营的， 对， 然后有这种中介机构啊。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在国内选择的话，比如说我在旅行社，他给我这家医院同样的套餐报价是15000，然后我找到您，您给我报价是17000。 对。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是你们想多赚钱吗？还是说这个是为什么不同？同样一家机构，同样的套餐，为什么很多机构可能报价会千差万别？这个差2000可能大家伙还容易接受，有的可能会甚至差出一倍来。 是的， 这是为什么 的？是的，是的，这个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一说大家就可能就比较理解了，就是这个客人接触的这个服务机构类型不同，会存在不一样的报价的差异。它主要原因呢，就是不同服务机构它采购的渠道不一样，就有这么几点啊，比如说。第一就是存在中间商加价的情况。比如说旅行社，它在与供应商合作当中，供应商的价格较高的话，它会导致它旅社的成本就会增高， 对， 所以它就会导致这个价格，同样的套餐，同样的项目，可能差距就有几千啊，就是几千这样的。 第二呢，就是院方的代理资质不同，会导致这个采购价格略有差异。就是日本的医院基本都是签署的是不排他的这种代理公司，他不会是独代，很少有独代。所以呢，就是如果长期合作的那种代理公司，他会有可能会有相应的折扣价。 哦，那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日本的一家医院， 嗯， 我也可以去找你预约这个客户。这个小麦也可以找你去预约客户， 对，他是不陪他的， 但是我每年给你预约有10000个客户， 对， 小麦一年只能给你预约3个客户， 我就给你面子呀，对， 你必须得给我优惠啊，不能跟他一样的价格， 对对， 这个是可以谈的， 这个是可以谈的， 啊， 所以这可能会有稍微有一些差异，但是这差异不大，不大，因为他毕竟是医院，他得只能打个比如9折、9-5折，可能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和我们国家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因为我们国家很多的这个项目其实都是我们说有一个医院统一的医疗定价， 嗯， 其实医院是没有量价权的，但是在日本它是有这个裁量权的。 对对对， 有好多是私立医院 啊， 对，因为北京的私立医院可能也会有这种，因为他自己能够稍微的有一些弹性， 可以 有一些弹性， 嗯， 对对对。然后第三呢，就是由于这个医院较多，套系不同，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套餐就是检查，比如说我就没有一个血项，它可能就那个血就很贵，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没甄别太清楚，这个价格也会有不同， 所以说比如说都说是查血液的指标查7项，但是这7项还有区别， 这7项里边可能还有2项就是没有的，那个可能就是 多了2项便宜的，给你去掉了2项贵的，也有可能。 对对对，这个就是有的这个服务公司它就会在这个项目上有一些 手脚， 小的手脚 啊，大家伙又是一个小的知识点，记好了， 对， 一定要看清楚。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我真的决定去日本体检了，我真的要每一项我都要看我查什么，然后最后我每项都要对。如果我少查了，一定要去找那个服务公司或找那个医院，找那个医疗翻译，你跟他去。 这项我怎么没查到啊？ 对，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去这个 沟通的。 嗯，对对对。 嗯。 然后第四呢，就是在这个定制体检的服务当中的这柔性化的管理的不同，也会直接导致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售前售后是有服务的，我就是非常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你的服务管家，我持续关注你的健康，或者是我在这个前期我有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顾问团队去给你做支持啊，去给你建议你要查什么查什么，这个其实都前期这些公司都需要成本嘛， 嗯， 所以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这也不会太多啊啊，这种 好。这是告诉大家不同的这种机构可能会给你报价存在的一些这个差距。 对， 您可以根据比如说您的需求，然后您对这个比如说机构的这种考量，比如说它的综合实力， 对， 它的整个的这种服务态度，然后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那接下来也想这个让张总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如果我们想让您推荐一下大家伙选择现在整个市场上的这种比如说赴日体检或者是海外体检机构的话，有没有一些推荐？ 您说是医院推荐吗？ 不是，就是整个的机构，现在国内有做的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大家伙知道的这个旅行社，我们知道有中青旅啊、国旅啊、海涛啊，这些都是做的比较大的。像比如说这种专门聚焦于这种海外医疗体检的，有这种比较大的中介机构吗？或者说这种直营机构吗？ 就是我们公司呀， 刨去你们公司还有吗？ 是有，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自从这个2016年开始，就这个市场备受关注。 嗯， 现在其实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资本涌入，然后大咖布局， 群雄逐鹿的状态。 群雄逐鹿的状态，所以它市场已经马上就要井喷了。就可能未来10年就有数百亿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这个份额。 嗯， 所以就是现在，比如说春雨医生、厚朴方舟啊、圣佳一诺，他们都就是布局这种。这个圣诺一家都在布局这种就是海外医疗 体检、 跨境医疗，他们可能做的更大一些，就是做的这种比较格局比较大，他是做跨境医疗，他可能做 不光是体检， 而且他 还有后续的治疗， 他是做全球，他是做美国呀，比如说是哪个国家的，比如现在有很多就是英国治心脏，然后美国治应该是治脑吧，然后泰国是辅助生育，然后韩国是整容，日本是精密体检，它有很多的就是全球比较优质的，比如羊胚胎素干细胞是瑞士，就是好多这种有全球优质的这种。 它做整合， 然后它这也是现在目前我们现在，我虽然在创业，但是我们这个方向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对对对，就是有这么几家吧。 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些选择，大家伙其实我觉得 我们说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光听一家之言 是 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都说哦，那就长项一定特别的好我们真不敢跟大伙打着保票，但是我们至少通过张总的一个介绍，我们对于海外体检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衡量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服务公司它到底专不专业， 对， 能不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选择之前我们多方面的去衡量，如果您觉得哎，长项不错，各方面您都符合您的心意，没问题，您可以选择它。 是 是通过这种横向的对比，你觉得哎，比如说其他的春雨医生，你觉得哦，后台更大，他有更大的这种背景， 对， 我选择他也是没问题的。 对， 大家伙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市场，既然在一个井喷的阶段，其实就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去竞争，不断的去对比，最后我们说大浪淘沙，剩下来的这些可能才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良好的这种服务状态。 没错，没错。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时间有限，就想问问这个办签证的问题，因为日本的签证相对来说审查是比较严格的，提交的资料是比较多的。 对， 尤其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很多的都是我们说这种中老年朋友，可能面临着已经退休了，没有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在申请这种赴日签证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问题？你们比如说申请这种医疗签证会有相对的比较畅通的渠道吗？ 是这样，就是原则上就是只是体检的话，其实单次的旅游签就可以。 嗯， 就一般咱们这边单次的旅游签好像还好一些，就是当然就是可能一线城市更好一些，就是其他的城市可能稍微的手续上 会复杂一些，提交材料多一些。 对对，这个我们公司也是能够负责所有的签证的这个工作。 啊， 至于这个医疗签证呢，是这样，就是日本虽然大力推崇这个东西，然后但是也是得需要你是给有需求的客户， 嗯， 你确实是有这个疾病需要去日本治疗，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是也可以提供这项服务的，就是需要你把这个你所有的病例，然后你的片子诊断的说明， 嗯， 给到我，我翻译成日文，然后给到这个传达到这个你，我们给你选一家医院， 嗯， 必须得有一家医院去接收你才可以办医疗签证， 哦， 啊，然后那个医院进行会诊以后呢，然后给你一个受诊函，这个受诊函呢会发到你的这个就发过来就寄过来，寄过来以后你拿着受诊函再。拿着就是再给到我这个提供其他的手续，我们去大使馆给你做签证。 哦，有点像我们这个挂号通知单，拿到了这挂号通知单之后然后告诉他我在日本已经挂上号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再去办这种医疗签证。 对对对， 但是体检的话是不需要办医疗签证的， 体检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他是就是体检是这样，就是只要是接受外籍人士体检，他是完全能够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你只要是把姓名都写好，然后你的情况写好是真实的，他就完全能够就是做这个。 那如果万一我这个体检中发现了问题，然后我需要去治疗的话，这个时候我还需要转成医疗签证吗？ 这个看你主要是看这个，比如说看是什么病，还有就是看你是不是想在日本治，就比如说我们遇见一个客人嘛，就是他做肠镜，肠镜的时候呢是这样，就是他是这样，就是他会跟之前给你签署一个东西。肠镜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这边做肠镜，他会问你，就是他有一个那个摄像探头嘛， 嗯， 那探头上其实是带刀子的， 哦， 就如果要是说你要是说发现息肉了， 我给你割不割？ 割不割？他会给你签一个东西， 哦， 但是这个割的话，如果割了的话啊，就是得4到6周不能坐飞机的， 哦，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需要提前去沟通。 哦，那就是说如果我拿着这种单次旅游签证只能待15天的话，我就没法同意割了。 没法同意，因为你是要还是回去的。 哦， 对，所以就是说你查来了最好是坐飞机回去，然后赶紧去把这个事儿做了。如果要不做的话，就是也以前也听说过其他的这个就是因为没做就是最后癌变了啊，这种。 嗯，所以说还是得根据你初次赴日体检的时候拿着这个签证类型，然后我们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即刻的在日本接受这样的医疗服务。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对对， 嗯，好啊，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大家伙所有问题了哈。那最后让我们的张总跟大伙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就是日本现在全国的医疗机构数量到底有多少呢？ 答案是8000多家。 8000多家，也就是 B 选项是正确答案。 对， 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点击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看一看您会不会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我们会为每位幸运听众送出一个非常精美的小毛毯，会选出两位朋友。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 末的20点，让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Up the phone, I'm dialing your number while I pray you're at home and alone, 'cause I can't function on my own. And I'll never stop believing, the reaping is done, you are the one, the radio is on, but the sound is all gone.